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蒲松龄所撰写的《聊斋志异》，可以说是中国最杰出的短篇小说集。而曹雪芹的《红楼梦》呢，则是咱们中国最杰出的长篇小说。而且这两部小说中都对女性角色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和关注。那么这两部小说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联呢？各位好，欢迎准时来收听本期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或许你会觉得有点奇怪，《聊斋志异》和《红楼梦》这两部小说啊，能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您先别急，下面就请您跟随韩涛一起走进今天的历史之谜，我们继续为您探秘《聊斋志异》。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康熙54年，也就是公元1715年，对于中国文坛来讲是个非常重要的年份。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这一年当中，蒲松龄在寒风瑟瑟的茅草屋当中飘然长逝，而曹雪芹则在江南织造府当中咕咕坠地。这两位同样伟大的小说家似乎在进行着中国小说的接力赛。蒲松龄是古代短篇小说的集大成者，而曹雪芹则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登峰造极者。1715年，这两位伟大的小说家一生一死，却给后世留下了诸多的想象。曹雪芹究竟有没有看过《聊斋志异》呢？这个问题我们确实不得而知了。有研究者陆续地提出过，《红楼梦》当中真假宝玉是学的《聊斋》真假阿秀，宝玉挨打喊姐姐妹妹是学的《聊斋》孔生在蛟挪开刀治肿块时贪尽焦资不为不觉苦还怕割得太快，王熙凤对尤二姐亲热异常的同时费尽心思的加害于她，跟《聊斋志异》邵氏当中的金氏对待夫妾的手法如出一辙。而将这两部小说对照考察，咱们会发现红楼似乎对《聊斋》有着多方面的传承。我们都知道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对于人物的命名可是非常有讲究的。香菱在被卖之前名叫英莲，是应当怜惜的意思，但是后来改名为香菱。其实这个香菱也不是随随便便取的。陆游曾经有一首诗《书斋壁》，有这样一句话：平生遭际苦迎蝉，鳞次磨作 欠十元，路由自助，俗谓困者多者为菱角磨作鸡头。而在《聊斋志异》当中，也有一个叫做菱角的女孩，她不仅美丽，而且很聪明。她与胡大成一见钟情就订了婚，但是却遭遇到了战乱，从此两个人天南海北。菱角的父亲看到这样的情况，就把她另许人家，但是菱角历尽磨难，从一而终。香菱和菱角这两个人的名字都包含了命运多舛的意思。小说当中的人物名字都包含着命运当中的伏笔，而小说里头的人物给晚辈起名字也是非常有讲究的。比方在《红楼梦》当中，王熙凤的女儿由刘姥姥来取名字，叫乔姐。后来贾府衰败之后呢，乔姐被舅舅卖给了妓院。按照曹雪芹的构思，乔姐最终被刘姥姥从妓院当中解救了出来。乔姐能够逢凶化吉，都凭着一个巧字。而在《聊斋志异》当中呢，也有这样的安排。云罗公主这个故事当中出现了两个儿子，第一个儿子也就是长子出世的时候，公主说这个孩子长了一脸福相，就取名大气吧，寓意着能够有出息。但第二个儿子出生的时候，公主却说这孩子一看就是个白眼狼，取名可气，放弃的气，也就是说能够抛弃掉不要。果不其然，后来大气17岁就考取了功名，而可气长大后吃喝嫖赌，真是人如其名。但是《聊斋志异》和《红楼梦》在取名字的时候也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聊斋志异》当中，蒲松龄有很多非常钟爱的男性角色，所以他从儒家经典文学当中给他们找了很多美好的名字。比如蒲松龄把赌鱼兄弟情的人叫做张成，取自中庸，成者自成也。但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则是把这些美好的名字全部都给予了深厚同情的女性角色。贾珍和贾琏这对兄弟是狼狈为奸，贾环和贾宝玉同样是兄弟，却丝毫看不到半点的兄弟之情。贾府玉字辈的男性，贾珠早死，余下者除了贾宝玉以三个字命名外，其他的四位按年龄的顺序依次为贾珍、贾琏、贾环、贾从、殷协、珍莲、环宗，这是有着深刻的反讽之意。四个人都是败家子儿，没有一个可以给贾家光宗耀祖的，更不可能联合起来光大祖业。贾府的两位老兄弟的名字更有深意，贾政的谐音就是贾正经的意思，而贾赦的谐音则是有必然败家的意思。有趣的是，《红楼梦》正面的男性名字常常带有女性化的色彩，甚至是为女性服务的，如贾兰，大约就是为了突出到头谁似一盆兰的李纨才得到这样一个名字。好男人的名字总带点女人味儿，大约就是凡是沾了男人光的女人就变成鱼眼睛这一观点的反证。如果说《聊斋志异》里边的男性人名表现着作者对于宗法封建社会的不绝的希望，那么可以说《红楼梦》里边的男性则显示着作者对于宗法社会彻底的绝望。 《聊斋志异》讲述了众多个带有神幻色彩的传奇故事，其中也有许多女性角色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另一部集大成的文学著作《红楼梦》和《聊斋志异》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 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在《红楼梦》当中，管理整个贾府的重任是落在了凤姐的身上。就如同周瑞家的所说， 100个男人的心眼儿加起来还不如凤姐儿一个人的。而在《聊斋志异》当中呢，女性角色担当管家的故事也非常多，而且我们把这两本小说放在一起，就不难发现这里头女性角色担任管家的表现都极为相似，她们往往都很果断，并且很少表现出妇人之仁的软弱。在我们熟悉的很多个故事中，后母往往都是狠心毒辣的，后来有些人为了避免担当后母的恶名，就对继子疏于管教，不闻不问，结果其实是比虐待还要坏。但是在《聊斋志异》当中，有这样一位叫细柳的后母，她并没有对继子姑息迁就和溺爱，虽然对继子严加管教，会被世人指责为恶后母，成为大家议论的对象，但是细柳并不在意这些，仍然我行我素，只要继子能够成才，他不管自己背负下怎样的恶名。细柳的继子长福开始不肯读书，细柳先是责骂，后是打，长福仍然不听，细柳就让他换掉读书的衣服，穿着破旧的衣服去放猪，跟仆人一起吃残羹剩饭。天儿逐渐冷了，长福仍然穿着单衣，脚上没有鞋子，冻得跟个乞丐似的。细柳于是被人责骂，长福不堪放猪的苦难就逃走了。细柳知道之后也无动于衷。听到这儿，可能很多人在心里头暗骂细柳的狠毒，但是几个月过后，长福连饭都讨不到，只能灰头土脸地回家了，请求细柳处分。经过了一番刻骨铭心的挫折，长福终于懂得了读书上进，细柳正是拒绝妇人之仁才让继子成才的。在《红楼梦》当中，凤姐协理宁国府的时候，和细柳管教继子其实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细柳是后母，管理继子是尺寸难以把握，同样凤姐是阁府，对于下人的管教也一样处于艰难的处境。细柳稍有不慎就会背负恶毒后母的骂名，而凤姐稍有不周到的地方就会被宁国府上上下下的人士七嘴八舌，就连婆婆邢夫人也会指手画脚。但是王熙凤却是顶风而上，快刀斩乱麻，使得宁国府原来的毫无头绪、杂乱、偷盗等现象全部被消灭。虽然王熙凤既是管理荣国府的管家，又是驻空荣国府的驻虫，但是对宁国府来讲，王熙凤却是拨乱反正的及时雨。在治理宁国府的过程中，王熙凤不曾徇私舞弊，她用了超强的能力，任劳任怨，打了场女性李家的漂亮仗。对细柳和凤姐儿，蒲松龄和曹雪芹把他们跟极弱、极怯、极懦的男性做对比，认为他们的能力远在男人之上。闺阁离官府最远，细柳和凤姐却不约而同的都利用官府达到目的。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今天的历史之谜，我们继续为您探秘《聊斋志异》。中国文学诗歌的传统是源远流长，诗歌和小说的结合也很早。自六朝小说《清溪妙神》开以诗传情的先河，男女赠答成为了爱情主人公传统的交流方式。唐传奇《莺莺传》《黛月西厢下》和《畏郎憔悴却羞郎》可以说是这种爱情表达的一个代表。从六朝到明清时期的小说，人物吟诗是表达情感的方式，也仅仅是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但是呢， 到了《聊斋志异》和《红楼梦》当中，诗歌就不仅仅是爱情的经典表现方式了，还跟人物的生命共同存在。在《聊斋志异》《白秋恋》当中，诗在恋爱当中有着无比重要的作用。诗可以传情，可以为媒，可以问卜，可以疗疾，可以救命。恋人离不了诗，宛如鱼儿离不了水。木生就非常喜欢诗，木生随父南游经商之路上就经常吟诗作赋，看到船舱窗影冲冲，感觉有人躲在那儿偷听，原来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少女非常美丽，叫白秋恋。她因为喜欢木生的诗而犯了相思病，却不肯迈出求爱的步伐。在母亲的帮助下，白秋恋见到了心上人，两人因诗生情，以诗传情，以诗治病。白秋恋和木生所吟的《春怨词》并非情诗，而是借景写情，大自然的美化为爱的成分。诗中的春樱、芳草、东风、杨柳，像年轻人浪漫的青春。诗歌给爱情蒙上浪漫的激情和洋溢的朝气，但是因为木父的阻挠，木生不能跟秋恋结合，木生为情憔悴。木生喜欢秋恋柔慢的吟诗声，听到吟诗声则沉固尽失，这就是所谓的心病终须心药医，解铃还须系铃人吧。周围或许还记得《红楼梦》当中林黛玉有选择的喜欢前人的诗歌，能以诗言志，以诗传情。林黛玉本身就是一位优秀的诗人，琵琶三绝句是黛玉爱情的宣言。琵琶三绝句出现在第34回宝玉挨打之后，宝玉挨打，人人登场表演，贾母表演家长的威风，王夫人表演夫妇的隔离和猜忌，凤姐儿打花狐哨，宝钗表演遇事的精明，林黛玉的表现跟其他人都不同。她没有像凤姐儿跑前跑后嘘寒问暖，没有宝钗手中治棒疮的药，却对宝玉感同身受，是痛彻心扉。宝玉挨打之后昏睡中听到悲切声，睁眼细认啼哭之人，只见两个眼睛肿得桃儿一般，满面泪光的林黛玉。宝玉安慰黛玉一番，黛玉走后，宝玉派晴雯送两条旧手帕给黛玉。而从这里林黛玉体会出了手帕子的意思来，不觉神魂迟荡。宝玉这番苦心能领会我这番苦意，又令我可喜，我这番苦意不知将来如何，又令我可悲。忽然好好的送两块旧帕子来，若不是领会我深意，单看了这帕子又令我可笑，再想令人思乡传递于我，又觉可惧。我自己每每好哭，想来也无味，又令我可愧。如此左思右想，一时五昧沸然。黛玉由不得余意缠绵，令掌灯也想不起嫌疑避讳等事，便向案上研墨蘸笔。黛玉完全理解宝玉送旧帕的意图，知道二人感情虽已接近瓜熟蒂落，但婚姻却不是他们能够操纵的。林黛玉情不自禁地以诗歌表达内心的渴望和苦闷，表达忠贞不渝的爱情。不过在运用诗歌创造人物形象上而言，《聊斋》人物白秋恋和《红楼》人物林黛玉有着明显的共通之处，就与诗歌的深层次关系而言，两人则迥然不同。白秋恋有诗歌爱好，林黛玉有诗人气质。白秋恋是业余爱好，林黛玉是专业高手。白秋恋借诗传情，林黛玉以诗抒情。白秋恋是普及层次的票友，林黛玉是提高层次的行家。二者都爱诗，却有着俗雅之分，有刚入门和登堂入室之分，在以诗言情上有深浅朴雅之别。 跟白秋恋相比，林黛玉的诗有着更深的历史内涵，更深的文化含义，更大的心理容量。从这一点上看，《红楼梦》比《聊斋志异》更为深邃、成熟而隽永。 《聊斋志异》讲述了众多个带有神幻色彩的传奇故事，其中也有许多女性角色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另一部集大成的文学著作《红楼梦》和《聊斋志异》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 除了前面我们说到的这些相似之外呢，在这两部小说当中同样都出现了更加高深的爱情层次，这就是知己之恋，柏拉图式的恋情。众所周知，古代小说戏剧中男女主角常因暮色一见钟情，蒲松龄对一见钟情的爱情模式是驾轻就熟啊。从美学层次看，以样貌为由的爱情与知己之恋不可同日而语。很多人都认为，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是《红楼梦》创造了知己之恋的模式，其实不然。知己之恋即使不能算蒲松龄的发明创造，它也算得上是第一个圆满的表现者。故事连城，使古代爱情小说摆脱了一见钟情、肌肤相亲的模式，连城写出了富有近代色彩的爱情。连城和乔生，一个是富商小姐，一个是穷书生，他们之间的知己是超越了贫富之别的知己。宝黛的爱情则把知己之恋写得更完美。宝黛爱情的基础是思想投合，就是指共同的思想倾向。贾宝玉是封建家庭的逆子，他不肯通过科举来取得功名，鄙视封建社会的最高道德，文死谏，武死战。他尊重个性，尊重个人意志，要求个人自由发展，希望无拘无束的生活，渴望心灵的自由。宝玉实际否定的是封建主义的礼法观念和封建秩序，而这一切使得他在贾府的爷们当中鹤立鸡群，比纨绔子弟们更让贾政们担心和忧虑。整个的贾府只有林黛玉是知他的心的。林黛玉从不要求贾宝玉光宗耀祖、升官发财，只要求一个真实的贾宝玉、坦诚的贾宝玉、忠于爱情的贾宝玉。宝黛的爱情有着深刻的思想内容，宝黛共同的思想是复杂的、复合型的，既有着共同的叛逆思想、民主思想，又有着共同的感伤主义和虚无思想。共同的叛逆思想和民主思想使得他们成为了封建家长必须去改造，甚至不惜拿大板子改造的对象，也使得他们俩更加的相依和相恋。感伤主义和虚无思想使得他们对残酷现实无可奈何，对自己的婚姻一筹莫展。宝黛心心相印，他们的感情只能互相意会，而永远不可能言传。曹雪芹天才的安排情节，宝玉挨打后让晴雯送给黛玉旧手帕，黛玉在上边题了诗，这几乎可以算是爱情宣言的题帕诗，并没有传到宝玉的手中。宝玉对黛玉诉衷情，说梦里也忘不了你，听者偏偏是袭人，而且成为了向王夫人进谗言的出发点。宝黛受到的心灵压力是空前的、不可克服的，感情表达是曲折隐晦而又富于美感的。宝黛爱情最终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宝黛的爱情是一曲知己之恋的悲歌。其实《聊斋志异》和《红楼梦》在本质上都是中国文化这片肥沃土地上长出的大树，只是他们的作者因为生活阅历不同，在书里边所体现出的不同特点而已。既然他们是在同一块土地上孕育生长的，他们就不可避免地有着很多的相同之处。最主要的当然是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好了，探寻完了《聊斋志异》和《红楼梦》之间的关系，咱们探寻《聊斋志异》的系列

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一生收徒众多，他的十多位弟子在相声表演上称得起是风格各异。说起众弟子中以朝气蓬勃著称的代表人物，想必相声爱好者们不约而同的会说上两个名字，那就是刘伟和冯巩。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今儿的相声人生呢，我们就继续以马季先生的一作《一生守候》为线索，和您聊聊马季和刘伟、冯巩两位爱徒之间的故事。提起刘伟和冯巩两个人是怎么和自己结识并最终成为徒弟时，马季在自传《一生守候》中这样写道：刘伟、冯巩是一起招进来的，他们俩是天津人，很小就喜欢说相声，从十二三岁起就老往我家跑，后来两人一起进了铁路文工团，拜师也是一起拜的，正式拜了马季为师，刘伟和冯巩也进入了中央广播说唱团。这一对年轻的搭档，无论是在随团演出还是参加春节联欢晚会过程当中啊，都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虽然两个年轻人得到了社会上的认可，但后来还是分开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马季在自己的自传中又是如何记录这段插曲的呢？先让我们来欣赏一段刘伟冯巩合说的搭配协会，然后红酒再慢慢告诉您。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幽默诙谐， 但是今天我一个人表演呢就没有多大意思， 那多干得很啊，是吧？ 所以啊，我就把冯巩给搭配来了。 我也闲着呢，我是搭配，稳住了吧，你等会儿 啊， 我是搭配来的。我啊， 你是我的搭档 啊， 咱俩在一起配合， 哦， 这不搭配吗？ 啊，对对对，搭配没错。 相声都是俩人表演， 共同合作。 我是甲， 我是乙， 我是逗哏的， 我是捧哏的。 如果说我是一朵红花， 那我就是一片绿叶。绿叶不是脸绿 啊，绿叶， 绿叶陪衬作用。 我是一株小草， 我是一个蛐蛐儿，在草窠里嘟嘟嘟还咬呢。 我是抚琴的俞伯牙， 那我是听音的钟子期， 我是憨厚的董永歌， 我是温柔的七仙女， 我是研墨的小秋香， 我是作画的唐伯虎， 我是偷鸡的周扒皮， 我是放哨的胖媳妇儿。哎，咱这干嘛呢？这是， 这就叫做合理搭配。 哦，看来还真得搭配好了 啊。 对对， 不仅说相声搭配好了， 哦， 那生活各个方面都离不开搭配啊。 怎么见得？ 就拿您来讲， 说我， 您这个穿着 啊， 和您这个人看上去就非常的协调 啊。这倒是，这叫做人配衣服马配鞍 啊。 咱形象差点，这叫粗粮细作，是不是？对对啊， 您和同志之间的关系 和谐啊，我们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您的食物结构 合理，叫做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对对， 您的家庭， 我们一夫一妻一个孩儿，既省心来又省钱儿。 您的性格， 我天大困难都不怕，媳妇叫干啥就干啥。哎，实话都说出来了， 搭配的多好， 那也是社会的要求嘛。 行啊，要说搭配最好的， 哎， 还是你结婚之前买的那些东西。 我买了很多嘛。 首先说你买的那个电冰箱 怎么搭配的？ 给您搭配了一件棉大衣。 您这就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啊， 我们可买冰箱 啊， 搭大衣啊。 啊，人家广告做得好啊。 怎么做的？ 亲爱的顾客们， 嗯， 我们这是搭配牌电冰箱。 搭， 我们电冰箱最大的优点是 什么呀？ 制冷快，温度低， 嗯， 保藏食物最为适宜。 哦，不错呀。 当您打开冰箱时， 嗯， 一股冷气迎面扑来， 嗯， 冷气瑟瑟，寒气袭袭， 还够凉的。 如果您身着单薄， 嗯， 定会伤风感冒，头疼发烧， 哦， 上吐下泻，四肢无力， 啊， 瞳孔放大，嗝屁着凉了。 那我就完了是吧？我 为了防患于未然， 嗯， 为了您和太太的幸福与健康，为了子孙后代的千秋大业， 干嘛呀？ 请您穿上棉大衣， 哦， 请您穿上棉大衣。 哎，还带着广告歌呢啊！ 这不算什么， 不算什么。 后来您又买了一个洗衣机， 这怎么搭配的？ 给您搭了15个水舀子。哎， 水舀子呀， 人家广告做得好啊。 又怎么做的？ 亲爱的顾客们， 嗯， 我们这是搭配牌洗衣机，我们洗衣机最大的优点是 什么呀？ 免不了出毛病， 这倒是实话。 万一下水管堵塞， 嗯， 排水失灵，您不得用水舀子舀吗？ 那也用不了15个。 说啊，谁家没有父母，谁家没有兄妹，你的爸爸妈妈、岳父岳母、大舅子、小姨子、三姑子、四叔子， 干嘛 要做到人手一个？赶上星期天， 嗯， 你们男女老少齐上阵，全家上下把水淘，全家上下把水淘。 我们家开展地道战呢， 这不算什么， 不算什么。 后来您又买了一个彩色电视机， 这怎么搭配的？ 给您搭了40副老花镜。 搭老花镜啊？ 广告做得好啊。 又怎么做的？ 我们搭配牌彩色电视机， 嗯， 图像鲜艳，色彩逼真，令您目不暇接，眼花缭乱。 嗯， 万一您看花了眼，就请您带上这40副老花镜吧。 我们就全家老少齐上阵了。 这您就明白多了。 这就明白，我们家才3口人。哈哈。 那没关系 啊， 可以把老花镜传给您的儿子。 那也戴不了， 您的儿子还会有孙子， 啊， 孙子还会有儿子， 对， 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 没看回电视，我们还得发扬愚公精神。 对， 哦，对， 这就叫老花镜镜片厚， 嗯， 子子孙孙戴不够，子子孙孙戴不够。 你别看了，纯粹是这胡乱搭配的， 这不算什么 啊。 要说对搭配最有研究的还得是我。 是你。 我正准备成立一个搭配协会。 搭配协会 专门经营搭配业务。 哦， 无论你有什么困难， 是吗？ 我都能给您搭配解决了。 你可别让我问住了。 您来吧， 刘伟同志， 说吧。 我还确实有点困难。 讲吧。 我呀， 嗯， 还没工作呢。 这个没有问题。 是吗？ 我们协会设有人才搭配处。 哦， 专门向社会推荐人才。 哦，那好， 你有什么专长吗？ 我过去啊，是个专业队的足球队员，最近身体不好，想转业。 没有问题啊。 啊， 好啊。 是吗？ 我们地区正准备成立一支青年足球队呢。 哦， 您就来我们这里当教练。 我去， 而且招收队员 啊， 全由您一个人负责了。 这个人全都交给我了。 怎么样吧？ 这太好了， 咱明天上午就报到了。 就这么定了。 不过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这支青年足球队 啊， 得搭俩小脚老太太。 搭老太太啊？ 哎， 怎么搭那个呢？ 一个是我岳母，一个是我舅妈。 哦，全你们家人。 娇发细腻啊， 老太太。 嗯，俗话说得好， 什么？ 小脚踢球横滑了呀。 这像话吗？这个？ 你看呢？ 我不去了。 别着急。 你这是办青年队吗？你这办敬老院呢？你这。 别着急，别 不 去没关系。您 啊， 您。可以提点别的困难。 别的困难你也解决不了。 解决得了。 比如说我呀， 啊， 还没对象呢。 这个没有问题。 嗯， 我们协会设有婚姻介绍所。 好，哦， 各种类型的女性应有尽有。 啊，哦，都有什么型的呢？ 我们有温柔而坚毅的阿信型。 阿信型。 哎， 哦，好。 纯洁而深情的杏子型。 哦， 勇敢而泼辣的真优美型。善良而凄楚的阿七婆型。 哦， 我们这几种都有。 感情他们这还都是日本原装的呢啊！哎好， 哎原装，我们这还没打封呢。 什么叫没？你干脆的说，我来个什么型的？ 您啊 啊， 就您这个气质、 这个形象、 您这个个头、 这个高度， 我建议， 哎， 您就来这阿基姆。这个咱们就 阿基伯 啊， 合适 合适吧？ 我正缺一干妈呢。 啊，好了，明儿咱狗不理办一桌。 什么叫办一桌、啊？我棱子是吧？我怎么说话呢？ 棱子， 像话吗？这个 狗不理给你办一件， 这就对你不合理搭配的嘲笑。我告诉你说 什么？ 像话吗？您，我阿基伯，我小女婿是吧？我，我告诉你， 不喜欢。 什么叫根本就不是这种要求？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喜欢是你还不了解我吗？一张嘴最起码 谁？ 真优美型，拿过来。 真优美， 真优美型， 你放心吧。 哎， 保证把真优美介绍给你。 不，真优美型，您听把那型带出来，要不然杜秋不乐意。我告诉你啊，甭来这套。型， 真优美型。 哎，对了， 介绍给你。 好， 并祝愿你们喜结良缘，白头到老。 谢谢你了， 咱明天上午就见面。 就这么定了。 不过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一个真优美 啊， 搭500斤萝卜。 搭萝卜呀？ 哎， 不搭， 这是我们规定， 宁可不要。 真优美就得搭萝卜， 那我不要， 换别人， 换别人呢？换别人那我就换，啊，杏子型， 杏子 也凑合了， 得了， 哎， 一个杏子， 行， 搭700斤茄子， 你等会儿，我得 来吧， 行行。我说咱们这介绍所怎么跟蔬菜干上了？ 那没办法 啊， 我们这协会蔬菜公司赞助的 啊、哦， 公司里蔬菜全靠这些姑娘往外搭的。您来会 儿，那不能搭给我呀？像吗？你像我们邻居昨儿刚结的婚，二柱子，人家也是结婚，姑娘陪送什么冰箱、彩电，到我一办事儿，跟人一说萝卜、茄子，拿不出手去。 你还增加维生素？ 我不要行不行？我不搞了， 不搞了。 我怕什么？我 啊、哦， 我顶不年轻，风华正茂，趁着好时候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我。 学文化， 学知识， 打算学点什么？ 首先我把英语供起来。 好啊， 然后咱再 学英语，这是时代的需要啊。 还用你说呀？ 我们协会设有英语速成班，方法得当，师资雄厚啊。 那么由谁来教授的？ 我舅舅。 你舅舅？ 哎，小脚踢球，他丈夫。 你甭提那个，行行行 啊。 你舅舅是干嘛的？ 我舅舅在外语学院工作了30多年， 教书 看门。 你舅舅能教英语吗？ 哎呀，俗话说得好， 嗯， 近朱者赤，近墨者赫呀。 哦哦， 我舅舅外语学院工作30多年， 30多年， 专业术语不敢说， 嗯， 一般会话没问题 啊。这倒是， 只要你跟我舅舅刻苦的学，认真的学， 嗯， 我保证你不出一学期， 怎么样？ 你英语讲的是， 嗯， 中国人听不懂，英国人不明白， 咱就算拿， 你就能达到这个。 谁都不懂我学的干嘛我呀？ 中国人听得懂，英国人也明白。 哦，能达到这个高度？ 那当然。 那我问问你舅舅得收多少钱呢？ 哎呦，太便宜了 啊！ 一学期10块钱， 才10块钱， 便宜啊！ 怎么这么便宜呢？ 那的我舅舅说了， 说 不为赚钱，就为了育人。 对，全社会都重教育， 精神怎么样？ 就冲这种精神 啊！ 我跟他学了， 你跟他学了， 对， 明儿上午就开学了， 就这么定了。 不过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舅舅教英语， 嗯， 得搭唐山话。 搭什么？ 唐山话。 怎么搭那个呢？ 我舅舅唐山人， 老家人。 他说了， 怎么说的？ 我们就是不崇洋不媚外，学习外语， 嗯， 也要保持家乡的本色儿， 有点民族的气节 啊。同学们， 嗯， 咱们这都开学了， 这就讲课了。 头堂课讲的是啊， 什么呀？ 顽徒， 嗯， 四维否？ 我怎么这？怎么这味儿呢？ 啊，都这味儿。 哦，我这是，要不是教授。二堂课呢？ 二堂课， 嗯， 点头 yes， 摇头 no。 嗯， 二堂。 三堂课， 来是 come， 去是 go。 四堂课， 谢谢你是3块肉。 以后的 啊，同学们 啊， 这学期的课就到此结束了， 这就完了。这个 交钱吧。 你别气我，我什么叫交钱？你别气我，你能给我气病了，我告诉你，太坏了。 病了好啊 啊！ 我们协会设有搭配医院，为您治疗各种疾病啊。 是吗？ 比如说您头疼吧， 他怎么治？ 我给您开阿司匹林 啊， 一片阿司匹林 好了， 搭一瓶脚气水， 这 啊， 那能搁一块喝吗？ 那都得搭着。 哦，那我不头疼。 那你？ 我拉肚。 拉肚 腹泻， 给您开黄连素。 哎， 一片黄连素 止住了。 大二两巴豆 那不更拉了吗？那个，我牙疼， 牙疼给您拔喽。 嗯， 拔一槽牙， 去根了， 打两门牙。 我盲肠炎， 给您动手术。 嗯， 拉一盲肠。 那行， 打一腰子。 不，你屠宰场是吧你？我告诉你， 您放心。 嗯， 给您动完手术之后，马上转入搭配病房。 搭配病房， 对您精心护理，重点照顾。 怎么照顾？ 一日三餐有鱼虾。 哦， 饭前有饮料，饭后有水果，房间有彩电，周末有舞会。 哦， 用不了多久，您的身体就能康复，精神就能焕发。 哦， 我们的搭配病房，那真是名副其实的患者之家呀。 这么一说，我就住了。 您住了？ 住了。 不过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住一天病房， 嗯， 搭一天太平间。 我不住了。 唇齿牙喉舌， 哎， 全得练，口腔得利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紫竹就是干板细毛，琥珀石下尖，中间有透壁花窗。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孝心风采。 相声人生， 这里是百年孝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说起刘伟、冯巩两位爱徒分手的原因，马季在自传《一生守候》中是这样描述的：起因是刘伟去澳洲探亲，走之前说的是到那边看看，能待住就待住，结果待了不到两年，一看那边情况不行就返回来了。这时候冯巩与牛群已经搭伴演出有些名气了，对于冯巩选择牛群作为新的搭档，作为师傅的马季还是很满意的，因为牛群在创作上非常有才气，而冯巩在表演上也能和牛群达到相得益彰的效果。冯巩也正是在和牛群的搭档过程中走上了自己事业的巅峰。常言道，师徒如父子，在为冯巩的发展高兴之余，看到落单的刘伟，身为师父的马季也是十分心疼。最终马季亲自站在了刘伟的身边，主动为徒弟捧起了哏。这对全新的组合让广大观众眼前一亮，既能重新在舞台上见到刘伟说相声，又能欣赏到马季的捧哏艺术，这一老一少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下边啊，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段刘伟、冯巩合说的相声《老少乐》。 马先生，您今年高寿了？ 今年已经六十岁了。 六十了， 哎， 那您比不了我了。 怎么比不了你？ 我比您可小多了。 小怎么了？ 哎呦，小的好啊。 是吗？ 从文字上分析，带小字的就好听啊。 啊，什么文字啊？ 小巧玲珑 啊。对对对， 短小精干。 小啊， 小家碧玉。 嗯， 小吃布。 小 小萝卜。 嗯， 小龙蒸包。 小 小菠菜。 嗯， 小别墅。 小别墅。 小汽车。 嗯， 小个小。 小个小 啊， 大个大。 哎，虽然是大个大，但是小个的他灵敏度高啊。 啊，就是这意思。 称呼起来也是如此啊。 称呼 小张。 嗯， 小刘。小刘。 小偷。 哎，头像话了。 啊， 这不算哪个。这 不算。 当然了， 称呼带小字好听，带老字就不好听吗？ 老的有吗？ 也有啊。 你说说。 老张。老李。老刘。 老鼠。唱出歌来带小的更美了。 唱歌啊， 啊， 带老字也照样美。 咱俩来来， 你不信你唱。 小呀小二郎， 五十岁的老司机笑脸扬， 小城故事多， 老人和 三月里的小雨淅沥， 老房东 小子少年聪明， 老 小唱 老子 小豆饼。急了， 小有小的长处，老有老的特点。 那为什么形容我们年轻人那个词儿那么好听啊？ 形容年轻人什么词啊？ 形容我们年轻人朝气蓬勃 啊。形容老的老当益壮也照样美。 我们青出于蓝胜于蓝 啊，我们老将出马一个顶你们俩。 我们风华正茂， 我们壮心不已， 我们干脆利落， 我们老骥伏枥， 我们反应机敏， 我们沉稳老练， 我们初生牛犊不怕虎， 我们老虎屁股随便摸。 哎，什么叫随便摸？ 老子比你们有涵养。 告诉你啊，在我们年轻人身上表现出一个新字。 新字啊，你也离不开我这老字。 不见得吧？ 你不信你说呀。 我们过上了新生活 啊，别忘了过去的老传统。 我们是新时代的新青年， 你可不要穿新鞋走老路。 我们树立的都是新思想、新观念、新作风， 这是老一辈把你们培养出来的。 欣欣向荣， 老树驯化， 环境一新，耳目一新，除旧布新，焕然一新。我这四个新你有吗？ 没有。我们就知道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老实巴交，四个老。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结婚了，这叫娶了新媳妇儿。 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不就找老婆了吗？ 我们可是新婚夫妇， 我们是老夫老妻， 我们心心相印， 我们白头到老， 我们两小无猜， 我们老两口子没得说。对、啊、 我要接了旧离再换新的，我这叫喜新厌旧。 喂，你这老毛病可又犯了。 谁 呀、啊啊啊、离开老吗？ 在我们年轻人身上还体现出一个少字。 少字也离不开老字。 少字象征着新生， 老字意味着成熟。 我少年有为， 我老伴生猪。 我少年得志， 我老来得子、有吗？啊， 我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是一少一老， 老要张狂，少要稳，一老一少。 行啊，我喝过安徽的哨子酒， 我专门喝那个泸州老窖。 浙江有个绍兴县， 广西有一老街， 湖南有绍山 啊，云南有老山， 河南有个少林寺， 少林寺有三老和尚，都得有老。 啊！当今各行各业涌现出多少年轻的优秀人才， 那是老一辈传帮带的结果。 运动会上拿金牌全是我们年轻的， 那背后的教练全是过去的老将。 多少董事长，多少总经理也是我们年轻人。 啊，再年轻都得叫老板。哎， 稍等，我坐。 说明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们年轻的将来也得老了， 自然规律啊。 老的也打年轻时候过。 是是是， 改革开放这年代啊，咱们要相辅相成，老的爱小的，小的敬老的，携手并肩。 嘿啊，听您一席话啊，胜读十年书。 明白过来了。 哎，要这么说啊，姜还得是老的辣。 别这么说， 我真的真的啊， 吃香可还得嫩子香、 哎。您就是我们中国五粮液名酒啊！ 怎么讲？ 靠的就是您这个老窖啊！ 那你就是沧州那蜜枣。 我这怎么讲？ 越小个的越甜呢、啊 哎。您是我们北京越盛斋的酱羊肉啊啊！缺了您这个老汤，它那个肉就没味儿了。 那你就是广东那烤乳猪。哎哎， 烤乳猪怎么讲？ 小个的烤出来才香呢。 哎，还是老的好。 小的好， 老的好， 小的好。 我要当老的了， 我当小的。啊，咱俩换过来了。 我们年轻人要尊敬您老年人， 老的要爱护你们年轻人。 哎，我们年轻人要向您老年人学习。 不能，老的向你们年轻人学习。 哎，我们要尊敬您， 我爱护您， 我给您鞠个躬， 我给您敬个礼， 我给您作揖了， 我给您磕头吧。哎，老脸全出来了， 以后我就拿您当我的知心朋友了、 啊、你就是我的老世交， 称呼上也得改一改。 哎，咱们叫的亲切一点。 从现在开始啊，我称您马老了。 哎，那我叫你小刘了。 好， 好吧。 哎，我小刘要攀登高峰呢。 哎，我甘坐人梯，你踩我肩膀攀登吧。 够意思。 怎么样， 我要阔步前进呢。 我做你的铺路石。 我要冲锋陷阵。 我就是你的后队。 晚上我学习。 那我就是你的台灯。 白天我吃饭。 我是你的筷子。 我练唱歌。 我就是你的指挥。 我打乒乓球。 我就是球拍。 我去打猎。 我就是野猪。哎，野猪。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刘伟、马季师徒二人合说的相声《老少乐》。由于亲自为刘伟捧哏，社会上便出现了马季最得意的弟子就是刘伟这样的传闻。面对传闻的马季非常平静，因为他知道自己对于每一个徒弟都是一样的爱。马季在自传《一生守候》中这样写道：他们是我的十个手指头，哪个不好我都心疼。由此呢，我们也能深深感受到那份师徒如父子的情谊。那马季和其他弟子之间还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中再为您慢慢讲述。最后一起来欣赏莫文蔚演唱的《如果没有你》。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严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嘿、hey.